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瑞麟开春特惠买羊奶粉送金钥匙的优惠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如果您是之前没有来得及打进电话的朋友，又或者呢是一直在犹豫的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们看到家住丰台区的李阿姨说啊，本来对金钥匙呢就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送来之后呢还真蛮好看的。那今年外孙要中考了，金钥匙送给他，祝他考试成功。还有朝阳区的王先生说呀，之前订购了10盒羊奶粉才送了一条钻石项链，今天订购4盒羊奶粉就送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那打了几次电话了，好不容易打通了，活动居然结束了，名额没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次的瑞麟开春特惠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那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032块钱的4盒瑞麟羊奶粉，再加上1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这一共才花到356块钱。 是， 所以啊，您能想到参与的朋友肯定是会很多的。但是呢，因为咱们这款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限量发行的，所以呢不可能敞开送。那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机会，听到就千万别错过。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啊，还是有个好消息是要告诉大家的啊，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呢，我们不限名额，订购4盒羊奶粉就能多送1枚金钥匙。那不管您是自己订购还是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家人同事来订购，我们一视同仁，按下单先后顺序派送发货。所以我建议您啊，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来参与活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791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听你们的优惠好心动啊，只是说这款羊奶粉的口碑怎么样呢？说给家人订的奶一定要安全。哎，说对了，您也放心，瑞麟乳业曾经获得过中国羊奶粉10大品牌的称号，也是获得过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质量管理优秀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多项的殊荣。而且瑞麟配方羊奶粉核心工艺技术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采用的是集约化的规模养殖、机械化集中挤奶、奶源冷链化统一储存，从源头把关，保证羊奶的纯香鲜，所以呢品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 是啊，更何况瑞麟乳业呢还有中国人保100万的质量承保，您还不放心吗？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优惠啊很难得，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356块钱喝上2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就能白得1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钥匙上刻有好运连连的字样，还有4个爱心设计，分别代表了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这每一把金钥匙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一条喜气的红绳挂件。那挂在车上呢高档大气，放在家里平安吉祥，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是限量发行的。 对， 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别犹豫，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33760093585147 63的都是老会员朋友，说啊之前订购10盒羊奶粉才送了一条钻石项链，今天呢这4盒就送金钥匙了，那肯定不能错过啊。你看这什么时候羊奶粉的优惠大，什么时候赠品很给力，都瞒不过这些喝瑞麟羊奶粉的行家了。所以说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瑞麟羊奶粉的，或者呢已经收听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下手的朋友们，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名额。 那从现在开始呢，每天坚持锻炼收获健康，每天坚持喝羊奶收获营养。瑞麟羊奶粉脂肪颗粒小，好消化易吸收，640毫克的钙和7.5毫克的铁，老人孩子都很受用。但唯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活动仅此2天。 对， 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89元一盒瑞麟羊奶粉，订购4盒就多送1枚999足金的金钥匙。最后30秒钟，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孙权心想，关云长啊，关云长，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你那威风多大呀，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威震华夏呀，嘿嘿，曾几何时啊，眼下回做了我江东的阶下囚了。这回你关羽见了我，虽说不能跪地求饶，可威风也一扫而光了，我得好好挖苦你几句呀。没想到关公倒剪二背，站在他的大帐里是如入无人之境，张嘴就叫他闭目小儿啊，你是个小人。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我领着兵去打曹操，你不单不派兵将，相反你还偷袭了我的荆州，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呵，关公站在这儿大义凛然的把孙权给数落了一顿。孙权虽然挨了这么一顿数落，自己觉着面子挺难堪，可是他从心里头啊还很喜欢关羽，想把关羽收下来，收降在他的江东。他手下主簿左贤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曹操当初待关羽那么好，都没把他心买过来，你想收他，我可告诉你，那可是后患无穷啊。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不守这么一百，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抱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仗就竟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儿杀谁呀、杀关羽呀、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只见吕蒙坐在那会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10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 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呢。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吗？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的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的这个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怎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一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君侯，君侯一生忠义肃铸，抗上而不凌下，欺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呢、啊。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哎呀，他嚎啕大哭啊！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哭着哭着他一抬手，苍狼由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噗，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 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瑾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小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得那嘴也合不上了，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把马拉过来。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嘿嘿，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周公，这马呀，只有您来，哎，衬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嗯，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把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马忠将军，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着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呵呵呵，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和和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 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儿，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儿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将养。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过个三五日就好了。但愿子明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呢、孤久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子明之功也。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承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百万呢。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疑。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 啊， 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 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曹头上去。他特地呀、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的，这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那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三刀，料嚯，黄豆、黑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擦了刷呀。把那井不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不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嘿，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它连丑都不丑。 马夫们都急了，马忠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他现在他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情收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那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哦，宝马通灵性，思念它的主人呐，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哦，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痛饮几杯。张昭打外边进来了，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呵呵，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啦，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孙权瞅着怪心疼的，非让张昭喝。张昭告诉孙权，主公，这酒我喝不下去，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心说张昭先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这多扫兴啊。主公啊，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嘿，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您呢可能想不到，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 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拉萨的天堂，海 水那么蓝。咿呀， 观音指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啊。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可重于禄口啊。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吗？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两川，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着，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然呐，打了柳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单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哦，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不是。吕蒙啊， 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这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伟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做官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呵呵呵呵，曹操笼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贴席，我该睡点安稳觉了。 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啊，这回关羽死了，等于由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曹操是哈哈大笑，刚笑了半截儿，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大王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东一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东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那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您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 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就一统天下。说的曹操捻然大笑，哈哈哈哈，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嘿嘿，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呀，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着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大好配，配个金的，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啊，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呢，不是给关君侯配个身子吗？您就用沉香木吧。曹操一听，哎，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呀、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啊，一点也不低呀、啊。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随死犹生啊，你看那手迹呀、啊、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迹呀、啊、跟活着的时候一样。 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撵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啊！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下葬的时候曹操亲自点香，呵，那祭礼呀、啊，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啊。曹操赠关羽为荆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啊，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啊，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撵香那时候，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臣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呐、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得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啊？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呢哭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赠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西岐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 那咱们就重赞关羽的尸首吧， 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着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他只占领了一半儿。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啊？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就在这同时，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呢、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啊，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呢、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春季调理重在养生，瑞麟羊奶在北京推荐已经多年了，旗舰店更是已经有了两家实体门店。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做您家门口的好羊奶。 没错，瑞麟乳业来自于陕西富平，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那里的山羊呢都是跑山的，从早上五点多羊儿们上山之后啊，一整天都在山上吃的是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没有工业污染，充足的阳光，每天的运动，这样的羊奶呢才是给 家人喝的健康奶。 对呀，瑞麟羊奶已经出口多年了，是中国民族口碑的骄傲。那本次瑞麟开春特惠特别举办的买羊奶送金钥匙的活动，整个北京市场都沸腾了。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3.5折直供只要89块钱，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4盒羊奶粉，就多送一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 是， 但是因为金钥匙是限量发行的，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优惠了，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了。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算算看啊，300多块钱就能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呢才178块钱。100多一个月，您在超市不管订什么样的奶都得这个价格。 对， 但是订2个月的奶，人家可能送您一枚足金打造的金钥匙吗？可能会有珠宝鉴定证书和收藏证书吗？可能免费送奶到家，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吗？ 不可能， 这些我们都能保证。所以呢，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41221的朋友说，前天订的羊奶粉已经收到了，送的金钥匙真不错，我已经把它挂在老公的车里了，今天再订5套，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各送一套。7992的朋友说，真没想到订购4盒羊奶粉就能送足金的金钥匙，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呢，这不隔壁李姐订了，送奶到家的时候我刚好在她家，听说马上活动就没有了，那就赶快给我订3套。还有8553的朋友就说了，送什么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羊奶的质量要好。 哎，您放心啊，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配方羊奶，以纯羊奶为原料，8:1的提纯标准，640毫克的乳钙和7.5毫克的铁，骨骼更健康，还有不含蔗糖，脂肪颗粒小，好消化易吸收，喝得更舒心。现在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瑞麟开春特惠，今天明天最后2天，原价是1032元的4盒瑞麟羊奶粉，加上一枚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一共才花到356块钱。 是， 这个优惠一旦凑够了，下次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 对， 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好的身体素质一定是建立在好的生活习惯上。清晨起来喝杯羊奶，舒展一下身体，多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一天的需求。中午工作餐之后冲杯羊奶休息一下，乳清乳体蛋白和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很好。晚上临睡前喝杯羊奶再睡觉，烟酸色氨酸的成分一喝就忘不掉。但今天瑞麟开春特惠，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4盒2个月的瑞麟羊奶粉不仅节省了680块钱，而且还有一枚寓意着平安健康的金钥匙免费送给您了。 是 4007106110840071061108。 是啊，这款足金打造的金钥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限量发行的，上面刻有着好运连连的图案，手柄处还刻有4个爱心，分别代表着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不管是送给父母长辈、孩子爱人、客户同事、男女老少都可以。 对， 但是遗憾的是啊，这是限量发行的，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推荐，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好，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此刻4007106110840071061108处于占线状态的话，请一定多按几次重播键。您要知道，市面上一克黄金都是200-300的，那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356块钱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就能白得一枚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但是因为金钥匙是限量发行的，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优惠了，这个机会真的不多见。今天明天最后2天，各位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说是东吴的孙权呢、啊、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但是孤心难安呐、啊，我这心就悬起来了。现在探报也没来，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可不是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要想通个消息，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按那儿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啊，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忘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回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 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江。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一骑马良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领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了，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奇袭了荆州，副使人和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龙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桌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廖化。廖化这惨相，盔也没了，甲也撇了。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哎呀，军师啊，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00几十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啊！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去一时，恐怕我家关军侯……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生谁的气呀？就是刘封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我回禀主公，必将孟达、刘封按军法从事。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 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士稍一犹豫这功夫，由打门外闯进来一人。谁呀？刘备。把一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呀。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了。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这是何道理？几句话呀，问的一骑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刘备一听，嗨，军师啊，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星颤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跑跑跑跑，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跑进来这么一说，当说到关云长父子夜走麦城，中了江东的奸计，关羽将军大意不曲节，被东吴孙权所杀，荆州已属孙权所有。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士以及一骑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马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呀，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得明白，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我对得起我二弟吗？对得起桃园之盟吗？哎呦，刘备哭得这伤心哦，大家赶快解劝吧，那哪劝得住啊。刘备嘴里头哭着二弟呀，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雷、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呀、啊、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 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啊，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将之首，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了。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着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啊。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啊？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啊，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乘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啊，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乘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啊。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儿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吗，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呐、啊，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啊、愣头愣脑的，进门你就嚎啊啊！主公这儿刚安稳了一点，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是真真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呢、啊，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 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兵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啊，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只有您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这劝皮儿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这话问的对呀、啊，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望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得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备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北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齐西川人马，兵发江东。刘备说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啊，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下了。嗯，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啊、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啊，嚯，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抹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军侯报仇雪恨。呵，说到这行，有抬刀的，有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儿，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啊、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进齐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啊、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又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闭眼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 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啊，让咱们误以为啊，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呀、啊。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哦，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臣明了大义啊。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说我家军师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君侯料理丧事哦。嘿嘿，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啊，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啊，哭得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嗨，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 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着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啊、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儿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巴拉帘子这么一条，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这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倒捡着二辈。谁呀？糜竺。他怎么了？他来替糜芳请罪来了。没想到糜家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我糜竺还有何面目侍奉在主公左右？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说到这儿他哭了。诸葛亮一看，哎，军师点点头，心说这不是趁乱裹乱吗？这不是你来请的什么罪呀、啊、这倒是。可也难怪呀，糜竺是个老实人啊，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严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护阿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得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呀？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啊。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鱼鲜呐、啊。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啊，也要落泪伤悲呀、啊。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呐、啊，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个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 哎呦，西川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全难过。刘备哭祭关羽，是一直由他的忠义说到关公的神勇。要说忠啊，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对我刘备，那是真不假。关云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被困曹营12年，大志不移，金子都快堆成山了，关羽连看也不看，曹操待他那么好，他还是保着皇嫂封金辞曹，何悲喧凶啊，对刘备是忠贞不二。要说关公的神勇，自从出世以来，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刀劈秦琪，古城兄弟相会，贴刀斩了蔡阳，为保荆州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关羽一生称得起是忠义双全，言而有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这次夜走麦城，误中江东的奸计，虽然被孙权给生擒活捉了，他还是那样大义不屈节。刘备说的这是泪如雨下，几乎血泪染淘金呐、啊！我二弟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埋于一处，这是使刘备最伤心的地方。那么大的关羽，人头埋在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湖北的当阳，现在刘备想祭奠招魂完毕之后把二弟埋葬在西川，埋什么呀？只能埋关公的衣冠带呀。所以四川有一座关羽的衣冠冢啊，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在哪儿啊？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头。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那不假，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呀、啊，为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关羽的，直封到关羽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甭说别人呢、啊，就是关羽本人活着他也记不住，这字儿太多。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立下了誓言，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啊。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刘备能不难过吗？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是山水凄凉，树木伤心，铁石人站在旁边这儿你也得掉眼泪。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在场的人呐、啊，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 可是还有好多人呢，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哎呦，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哎，他死得太可惜了。自从关云长取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了于禁，刀斩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呵，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感情关公不姓关，他姓什么呀？他姓夏。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不错，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关公的父亲呢，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人缘也很好。夏先生娶妻胡氏，胡氏长得很美，也特别勤劳，夫唱妇随的，这日子过得很好。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呢，胡氏啊出门泼这个泔水，夸这一泼呀，急了一点没留神，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胡氏赶忙过来给人家赔礼，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的冲着胡氏微微一笑，这人年纪也就在40上下，生着一张元宝嘴，那嘴角往上翘着，一年四季你看他呀总是那么笑呵呵的，甭管他生多大的气，他越生气呀，别人看得好像他越有什么美事儿在心里，那么乐滋滋的。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朋友们，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对， 我们给大家拜年呢。 好啊， 老板你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啊，今天咱们拜年呢 啊， 可得拜的高一点， 哎， 对不对？ 要拜的齐一点， 哎， 还得拜的绝点。 就是，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咱们呢，用咱们自己的名字 啊，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 好， 给大家拜年。 好。 这可有难度。 对，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我做个示范。 哎， 我叫石富宽 啊，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好 好 好。哎， 等一等 啊， 有富有宽。 对对对， 实呢？ 哎呀， 这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 啊， 听您的， 听我的啊、 哎！ 我叫常贵田， 对， 我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 对，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长 长命百岁。 好，你该我了。 嗯，我叫李金斗， 哎， 我祝愿各公司各企业

又吵啊，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嫦娥古今宫就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去你的吧。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场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啊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啊，和姚老师继续给大家往下面去分解啊。下面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咱们今天继续接着昨天的话题啊。 对， 这个把这个泡脚是吧， 再往深处说， 往深处说， 往细处说。 对， 嗯，让大家更足够的了解这个泡脚的好处。 哎，他把这个意义啊和作用了解的越深越透， 大家做的越带劲儿。 没错， 嗯， 是吧？所以我们结合着啊，为什么说你三步曲五步操，为什么你上来是先讲这个泡脚？ 因为这个泡脚的意义太深了。 它是嘛呢？由表及里，是不是？先把受到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是吧？把它清出去。 对，先把这些外邪清理出体外。 啊、别是又有内邪又有外邪交织交织在一起，是不是？ 对， 你这个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困难了。 对， 所以说呢，我们对不光是身体这个疾病的矛盾要有这种思路，实际上我们解决其他的这个矛盾也应该找出它这个规律。 对，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解决任何问题它都同样适用。 适用啊，这就是学习啊哲学啊，中医啊就是朴素的哲学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怎么一步一步的，是吧？很多人哎呀这病那病啊，恨不得啊把所有的病啊遇见好大夫了，是吧？一股脑都给你说了，嗯，应该说嘛，应该说，是吧？但是这个大夫呢，必须根据这个病情，是吧？认真的分析，先解决什么问题， 对， 后解决什么问题，最后解决什么问题，是吧？这就是一场战役， 嗯， 哎，你这个就是一个指挥员啊，指挥员就得配合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泡脚。这个风寒湿我们泡脚啊，如果我们想好的快点那怎么办啊？除了泡脚还有什么加佐料，这不就是姚老师刚说了吗？咱再把泡脚讲细点，怎么细呀？ 啊这就细了啊。你比如说我受风寒了， 对， 姚老师这个泡脚应该加什么？ 那就要加点姜，因为姜是发散的。 你看看， 嗯， 啊，这个大家都可能知道了哦，姜是发散的，啊，对于风寒特别管用。 是的， 哎， 过去人们就知道受了风寒之后喝点姜水。 你看看，是吧？这时候是吧？你用啊枣大的一块姜就行了，是不是？ 对。 哎，像这个，像这1块钱的钢板啊，啊，比它稍微再厚一点啊，切上那么3片，啊， 多点也没有多少钱。 哎，就是，是吧？哎，你搁在水里，你煮个10分钟、8分钟啊，最少这怎么也得煮5-6分钟吧，是吧？然后你使那个水，你泡脚，啊，特别是你今天出去不小心了，是吧？哎，感觉到着凉了，为什么呢？身上发紧了，是不是？处处夏天了，现在喝着忙活什么，喝着这时候你忙活什么事儿，出汗了，突然这汗没了，这个你要注意，啊。人这个病怎么得的？哎，一定要注意，一凉一热，一热一凉。 对， 哎，大家一定要警惕，是吧？哎，身体适应有一个过程。 是的。 啊，你超过了他承受的底线，他就得病了。 对， 这病怎么得的？ 就这么得的， 就这么得的，啊，人家底线也一样，啊，我跟姚老师一块儿，啊，在一个环境，啊，哎，突然说天气凉了和突然热了，这一凉一热，有人就没事了，有的人呢就感觉到不舒服，有的人呢就病了。你看， 对， 程度不一样吧？ 程度不一样， 这就是你的底线， 对， 长寿的底线。 是的， 说人对为什么得病，就是正气和病气之间的一个较量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我没有病的时候要增强啊体质啊？大家说了，哎，存钱不如存健康。那大家说这健康怎么储存呢？ 对，每天不断的提升你的阳气。 对了， 嗯， 让你的气血通。 对 啊，让你的经络通，让你的呢是吧，内外毛孔通。 是的 啊，让你的肠胃通， 嗯， 让你的呼吸通，是吧，一通气血流畅，新陈代谢也好，那他有什么病啊？ 对，任何病邪就不会能趁虚而入了 啊。你经常去泡脚去， 嗯， 是吧，你看越泡脚你发现要是很多人泡完脚皮肤改变了吧， 不单皮肤改变了，就是大病小病全都解决了。 你看咱们说的这个皮肤方面， 嗯， 咱们北京有个朋友，除了身上发痒，还有什么？是吧？脱这个皮屑，皮屑， 对， 是不是？ 嗯， 一掉多少啊？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 早晨一醒，拿小笤帚一扫，就那小茶杯一杯， 啊，就是小酒盅， 嗯， 是吧？一小酒盅。哇，你说掉多少？新陈代谢的产物， 就说明它代谢不好。 不好了，后来又用这个泡脚这个方法怎么样？最后， 对，大家想听好的，通过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之后，通过泡脚坚持一段时间，这种现象解决了。 解决了。你光说啊，这么泡脚，那么泡脚，泡脚对哪些病、哪些症状，哎，解决了？你要把这些例子一说出来。是不是大家听了以后很有信心呢？ 非常的有信心。 有信心， 嗯， 是吧，老年人皮肤， 嗯，我昨天提到了这个皮肤瘙痒症， 瘙痒， 嗯， 是吧，还有我们今天又往深处说了，是不是，哎，有人就是新陈代谢啊，是吧，睡休觉，呵，你看这床上是吧，被单子上一扫一层， 是的， 是吧，那很讨厌，但是又是吧解决不了， 对， 是吧？怎么解决？ 也很无奈，后来就是简单的泡脚解决了。 姚老师有拿这个病，我说我去看病去。 这个他也不成为病，到医院也没法去看。 所以说啊，这个养生保健啊，这些方法是吧？就是你吃药能解决问题，有些啊，我说是慢性病啊，你还用这方法解决了啊？你像有些这个病，你说你怎么解决？找谁看去？是吧？我身上发痒，我这是吧，哎，每天我一扫出很多来，是吧，麸皮，老百姓叫麸皮，是不是，你这个他因为这个能去看病去吗？但是他必须得忍受这个，是不是，哎，这个问题解决啊，这个在治疗当中啊，治疗没有什么好方法的情况下，你看这是不是一个补充？ 是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是吧， 而且很简单很方便的一个补充，而且还很有效。 它不是针对你皮肤瘙痒，也不针对你受了风受了寒也不针对你皮肤啊，是不是，这个不光泽了，没弹性了，是不是，或者呢脸上有老年斑了， 什么孕沉斑呢，蝴蝶斑呢， 是不是， 对， 它都不是针对， 它不是针对这些疾病， 但是很多人就通过这泡脚它就好了。 对，因为它解决了这个循环的问题，代谢的问题。 对，这是啊，要是这两句话就都说在点上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症肯定是循环和代谢出了问题。 也很多人通过泡脚有感冒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感冒？ 对， 是不是， 一定要往深处说说为什么不感冒了。 为什么不感冒了啊？我们就说了，你白天啊，我们说到风的时候，这风防不胜防啊，是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汗，是吧， 你比如说咱在家里边啊，正吃着饭挺热的，门一个叫门，一开门唰下正好冲楼道，一股风，就这一下有人就病了。 是的。 啊，这不就一凉一热吗？ 嗯。 是吧，什么叫一热一凉啊，夏天出汗，突然你进空调屋子了，唰下的马上汗就没了。怎么样啊，人们知道了，又给起了个名字叫空调病。是不是，啊，这些问题是吧，它就容易引起感冒。但是翻过来之后，你不管你白天你受的风也好，寒也好，湿也好，好，当天的账当天结算。 对，这叫日清日结， 不欠债， 不欠身体的债。 对呀， 嗯， 是吧，我们的病都是日积月累，今天着点风，明天受点寒，是不是。 但是你今天受的风，今天受的寒，你把它清理掉了，那你还会得病吗？ 没有啊。 对， 不给他机会。 对， 是吧，你别回来，是年轻人找病，到老时候再结账，是吧，病找人，有的能还起，有的还不起。 是的， 还不起最后逃债，逃债就死亡了，逃出去了吗，是吧，有的还了一辈子也没还清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怎么样做到日清日结啊，没有，白天受的风，受的寒，受的湿，好了，一泡脚怎么了，清出去了。 是的， 是吧，总保持着你皮肤通畅，所以你的皮肤就好。 对， 你会起疙瘩吗？你 会 起疖子吗？ 不会的。 不会。 嗯，因为你循环通畅了，这些垃圾都已经清理掉了，它就不会发这个疖子了，痘了，包了。 它为什么， 嗯， 我们说了半天是风湿寒，还差一个，还差一个什么，热啊，体内有热有火，怎么样，通过泡脚它也把这热发出去了。 对， 是不是， 因为你体内有什么善什么， 就对啊。 对， 是吧，哦，我们讲了半天风寒湿，大家以为啊泡脚就去风寒湿的，不是的。 对，看你体内常有什么样的垃圾了。 这句话大家记住，姚老师说的这句话太关键了，是吧，体内有什么他就往外，是吧，散什么。就像你天热了，是吧，哎呀热得不得了，是吧，热得不了怎么办呢，听听这下边的话啊，是吧，老年人啊，你热啊，出汗啊，咳呀，怎么着，喝水。你看看老年人喝的什么水，是吧，老年人喝什么， 热水， 热水。是不是，你看看年轻人喝的什么水， 年轻人比较喝凉水，冷饮一系列的， 是不是，没汗了吧，没汗了啊？为什么，是吧，喝了凉饮以后你发现什么，还渴。 对， 是不是还渴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过去吃冰棒三分钱，是吧，五分钱是好的了，是吧，现在涨到一块多钱，是吧，你就热嘛，热你就吃吧，哎呀吃完了 当时是痛快。 很多人 说吃完了之后当时舒服，吃完过一会儿之后坏了，根本上没解决这咳嗽。哎，但是呢你看老年人为什么他要喝热茶，喝热茶不，你热你又喝热茶不更热吗？对，更热，哪还热呀，把体内热散出，他心里凉快。 对， 你那个吃凉的， 他把这热炸在心里头， 包在里边， 嗯， 在里边燃烧。 对， 这话说得清楚了吧， 清楚了。 我们又把啊，除了这个风寒湿，我们又把一个热，也就是火， 嗯， 也加在这里边，是吧，哎，就说这个泡脚它适用的范围是吧，是相当相当广啊。所以我们讲到受风寒你就加姜。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场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说我受了湿以后呢，它又化成热了，你说这怎么办？ 对， 你加什么佐料？对呀，啊，你比如说你受了湿，这湿呢应该是寒湿。 嗯， 可是呢长期就是我们说的日积月累，你是有体温的，这体温慢慢把这个湿 转化了，转化成热了，是吧？经过温度啊，天天是37度、36度5，是吧？就把这湿慢慢干了，演变成湿热。 那么就应该加花椒了吧？ 加花椒了，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到这个季节啊，我们一看见地里啊，经常我们看着有那个柏油路啊，修的不好的时候啊，有龟裂。 这个柏油马路， 哎， 嗯，它出 干什么吧？出水了， 嗯， 出水了吧？ 对， 这时候我就知道，有的人脚气开始就发痒了， 哦， 同步的。哎，这个你非得观察， 这就是和大自然同步的这个道理。 你非常得观察的细， 嗯，让您给揭示了。 哎，只要你一见马路上往上啊有风，柏油路是吧？也叫柏油路，是柏油路吧？ 嗯，柏油马路出现了这个裂纹， 裂纹往里边哎慢慢渗水，这时候脚气开始发痒，痒的厉害。 对，那些有脚气的，脚干脚裂的也开始发病了。 就是没错，这就是。是吧？你看看自然界，你就想到人，它是同步的。这是这个发，是什么发？是吧？就是姚老师说的那个，你体内有什么垃圾，你就发什么。要我们好久讲的一句话，比喻一句话，就是批发站，啊，我们现在小摊买菜的，小摊哪来的菜？哦，他批发的，是吧？哎，怎么今天没上这个什么？没上茄子，啊，批发站今天没货，没上。就是有什么发什么， 对， 是批发站没有他发什么，说你通过泡脚是吧，他都发霉了，你天天泡是吧，日清日洁， 你体内没有这些风邪呀、湿邪呀、寒邪呀、热邪了， 没有啊，是吧？没有他发什么？ 对， 精神焕发， 他就没有疾病可发了， 没有啊， 嗯， 那就是开精神焕发了，就把你的是吧，冬天养的这个养阴，是不是？哎，然后呢，夏天养阳，是吧？阳也足，阴也足，是吧？阴阳一合，再怎么着，到这春天一发，那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呢，很多受了益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我现在是皮肤特别有弹性，特别光洁， 嗯， 而且呢，从来也不感冒。 不感冒， 特别有精神，一天干多少活，走多少路也不觉得累。 我们啊，在跟姚老师说啊，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就是通过泡脚哪些病好了，我们给举，当然例子是举不齐了， 嗯， 举不全了， 对， 是吧？我们就点缀点缀， 点缀那些最普遍的、啊、最常见的。 对的，我们就说说这个脚气，是吧？脚气是什么？脚气是体内的 湿邪的表现， 湿和热啊，特别是有味儿的那个 脚臭的， 那脚臭已经发酵了， 哦， 哎，它才臭，就像那个漏肥一样啊，它才有味儿，是吧？如果真正的寒湿没有味儿，是吧？没有味儿啊，经过你的体温，经过发酵才产生，又有水儿，是吧？有味儿，这就叫湿热。这时候你就用花椒，花椒用多少？ 花椒来这么50粒左右。 哎，就是 多点更好啊。 哎，就差不多了，节、 嗯、 节约嘛。 对， 节约是吧？有个30-50粒就行了，是吧？然后哎，也是弄个小布啊，纱布是吧？ 给它包起来， 包起来，拿绳一系。 同样的道理， 啊、 上锅煮它10分钟。 哎，10分钟、8分钟， 嗯， 是吧？然后你泡脚，泡急了，行了。哎，你又发现什么？哎，这个脚气不那么味儿了，是不是？不那么味儿了。 对。 而且呢，你通过今天这个，是吧？听完这节目，你就抓紧时间拿花椒去泡去，是吧？你看现在的孩子，你发现什么？脚臭的特别多，为什么？我们也把原因说了，后味。 吃的太好了， 后味啊，用咱说点文词儿，又说老百姓的话，就姚老师那句话，吃的太好了，是不是？你看过去，尽量路况，我说句话，大家会笑。过去人们的大便臭吗？不臭，为什么？刮菜带，一点油水没有，不臭。看看现在，是吧？哎呦，那个大便味儿极了，凡是有味儿了，有火了，卧入食了。 啊，就姚老师那句话，吃的太好了。 就是您那句话，吃的厚腻了。 嘿嘿，啊，滋腻厚味。 嗯， 你这话多清楚啊，是吧？这时候您要注意了，是吧？有的人小便都有味儿。 对。 啊，而且小便还浑浊，这都是湿和热，是吧？你看张眼呲也是湿热，是不是？头皮屑还是湿热。 嗯。 耳朵张耳耳屎 也是湿热。 舌苔特别厚，黄的 也是湿热， 也是湿热， 就是黄鼻涕也是 湿热。 湿热， 哎，这回应了姚老师那句话，说的广一点，说的全一点，说的深一点，是吧？揭示的透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再说这个细一点，这个湿和热表现在五官方面，它又分哪个脏哪个腑的热了？ 对呀、啊， 嗯， 我们整体上是吧？就是通过这种花椒泡脚。我们再说常见的，这时候啊，有的人手，年轻朋友特别多，手起白泡啊，白泡之后就发痒，哎，年轻人呢他好抠，哎，把皮儿有时候撕破了，或者自己破了，里边流的水，结果怎么样？整个手脱一层皮，哎，这个病在春天，那就是结合这个春天。很多年轻朋友就有这种病。 对。 哎，很多人就去看去。我在这个黑龙江佳木斯就遇见一个年轻的啊这小伙子警察。啊，他就跟我讲的是，他说我听这个电台节目啊，是吧，讲这个中医啊传统啊，说了很多方法啊。那你看看我这手，我一看这手啊，皮都脱没了，是吧，一层都是红的。他说我这手啊哪也不敢猫，一猫一蹭都疼的，是吧？我说你没看？他看了。还我到处看，是吧？啊，不管路。嗯，他说今天特意来听听您有什么高见。我说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怎么简单呢？我说你家里进厨房就有，是吧？他什么？我说花椒。嗯，我说你弄上三五十粒，是吧？每天你泡上两次，是吧，就行了，一次泡个十来分钟，是吧，这一方简单。那你，我说你回去试试这，啊，好了很多，啊，等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再让我看一手，皮肤都长出来了。哎，你这方法真灵，是吧？我一两花椒，他告我一两花椒都没用完， 多好！ 你看，是吧？我就想啊，是吧？我们有很多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方法，这边搁着。那边呢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受着罪啊，这中间这道关，这个门怎么把它打开了？ 嗯，还是我们宣传的不够。 不够啊，啊，所以有些人呢听这广播他就记着啊，什么病啊，用什么方法，偏方验方啊，这是也是其中我们推广的一个，而且我们推广这些东西都是通过验证的， 而且还是非常有效的。 有效啊， 所以才让大家使用了。 省钱省事儿。 嗯， 有效，还有什么？特别的安全。 对， 安全在第一位。 嗯， 是吧？安全第一位，啊，这个问题就后来就解决了啊！非常感谢，我说感谢什么？是吧？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财富啊！记住啊，这是民族的财富。我们的任务职责，就历史所担待的任务是传承。 对。怎么把它传承下来，让更多的人使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受益？ 这不就传下来了吗？让我们子孙后代啊，是吧？这是老祖宗，是吧？积累下来的经验，是吧？咱不能马密，不能作为个人的，是吧？挣钱的一个，是吧？撬杠，是不是？ 对。 时间到了，咱明天接着说，好吧？ 好的。 好，那就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

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投入。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航母编队在5分钟之内都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失败，山本56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日本海军的计划看似完美无缺，庞大的航母编队看似无人能敌。中途岛这场海上大决战的天平为何向美军倾斜？ 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医这五分钟。 什么样的棋局，什么样的决定，让战局在转瞬间发生了改变？档案为您揭秘航母风云录，中途岛决定命运的五分钟。 1942年6月4日上午10点30分，大和号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正悠闲地喝着茶，与他的挚友兼参谋黑岛归人下着棋。山本56最讨厌下棋的时候被人打断，而且此时的他还在等待着一场赌局的结果，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看完了这封电报，山本56一个字都没说，就是沉默。20分钟之后，又送来了第二封紧急电报。这一次，山本56看完，还是一言不发，继续保持沉默。山本看起来十分的平静，可当第三封电报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再也沉不住气了，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旁边的黑岛归人赶紧抢过电报，只看了一眼就双眼一闭晕了过去。这三封让山本56看完之后急速变脸的电报事后被立即销毁了。我们不知道电报里头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山本56在收到第一封电报之前的5分钟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上午10点24分，太阳才刚刚升起，中途岛环礁北面的太平洋水域一片平静。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呈方形编制向中途岛前进，赤城号和飞龙号分别领先加贺号和苍龙号1.6公里，其他护卫舰队紧随其后。日军舰队严谨有序，看起来似乎不可攻克。 但是就在1分钟之后，33架美国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突然就出现在了日军航空母舰的上空，他们瞄准了加贺号航母飞行甲板上那直径足足有15米的太阳旗冲了下去。 几乎在日本防空哨兵发现的同时，一颗炸弹落在了加贺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200名日本士兵被炸得骨肉乱飞， 飞行甲板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紧接着，四枚炸弹又击中加贺号航母，炸死了其驾驶楼里所有的人，点燃了舰上的飞机，并在舰体深处燃起大火。接着被击中的是苍龙号航母，俯冲轰炸机投下一枚接一枚炸弹，穿透赤城号的飞行甲板，在舰体深处爆炸。几秒钟内，大火从舱内向四周蔓延，吞没了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几分钟前还威风凛凛的日本航母，转瞬间就变成了烈火熊熊的庞大残骸。 仅仅只有五分钟，这命运的五分钟便彻底击碎了山本五十六想一举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美梦，也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的军事对比。这样的失败，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那么在这命运的五分钟发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在距离战场450海里之遥的大和号上悠闲地下棋呢？几乎所有的史书在描述山本五十六的性格时都没有忘记一条，赌博成性。这次的中途岛海战，山本五十六的毒瘾又犯了。而在此之前，山本五十六根本就不认为中途岛战役是场赌博，在他看来，小小的中途岛那是不拿白不拿，山本五十六到底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底气呢？这底气来自于实力。当时美日海军的军事实力相差的真是太悬殊了。我们来看一下命运的五分钟之前，美日双方投放到太平洋战场上的兵力。日本拥有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60艘，而美军只拥有2艘完好的航母，战列舰没有，巡洋舰8艘，驱逐舰14艘。这样的日军舰队的实力，毫不夸张地说，就是直冲中途岛都有胜利的可能。而且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在山本五十六看来堪称完美。其实与其说中途岛是山本的目标，倒不如说进攻中途岛仅仅是山本五十六的手段，而他的最终目的是将美国的航母编队全部消灭。日军航母第一航空舰队由南云忠一指挥，拥有4艘大型航母，2艘战列舰，担负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登陆前的空袭。山本亲自带领的联合舰队主力在珍珠港开往中途岛的必经之地埋伏着，只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去支援，山本就可以把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网打尽。尽管计划完美无缺，山本五十六的实力也是无人能敌，但有一点，运气和机会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早在大战开始之前，山本五十六麾下的各条舰艇的路线和时间表就已经送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桌面上了。尼米兹虽然上任时接手了珍珠港的烂摊子，但从那以后，尼米兹的运气就一直越来越好。先是击沉了日本一号124潜艇，拿到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之后又拦截到了山本五十六代号为米的进攻中途岛的电文。但是知道了日本人行动的路线时间，并不等于就掌握了破解日本人计划的方法。现在尼米兹知道了日本人他们行动的目标时间，也知道了日本人的进攻计划是如此的复杂，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在其中寻找漏洞了。首先必须在中途岛和阿留申之间做出选择，尼米兹决定放弃阿留申群岛， 其次，刚刚结束的珊瑚海海战已经证明了航母在海战中的作用。可尼米兹手头就只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和珊瑚海海战后伤势严重的约克城号。因为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正在美国的西海岸修理，无论如何也不能在6月1号之前启程前往夏威夷。为什么非要赶在6月1号之前呢？我们这里有一份在大战开始之前美军内部所使用的中途岛战争须知，一起来看一下。相信敌人会使用下列兵力，2到4艘快速战列舰，4到5艘航空母舰，8到9艘重巡洋舰，16到24艘驱逐舰，8到12艘潜艇，一支拥有水上飞机和水上飞机母舰的登陆部队。据估计，敌人对中途岛的行动将是一次以夺取和迅速占领该岛为目的的大规模行动，之后该岛将被用于对夏威夷地区的作战用途。敌人的行动可能最早会在5月30日开始。这份文件里详细的说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时间、方式，甚至细致到了使用什么样的炮弹这样的细节。而且在他的第一条当中就提到了日军将会在6月1日对珍珠港利用潜艇进行监视。尼米兹知道日本人的潜艇看守线从6月1日开始就运转了，如果在此之前出不了珍珠港的话，那么航母就再也出不去了。所以本应该好好的动次手术疗养一番的重伤病患约克城号，只得是先贴一张创可贴止止血，继续上场玩命了。也正是因为约克城号的加入，使得尼米兹手中的兵力得以极大的扩充。美国的企业号、大黄蜂号还有约克城号在5月30日前就都已经离开了珍珠港。从6月1日才开始值班的那些日本潜水艇背朝着中途岛看守着一个空的珍珠港。整个日军联合舰队都想当然地认为2艘航空母舰肯定都在港内，所以就在南云中一所指挥的第一航空舰队被美国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在5分钟之内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大和号上的山本56与参谋黑岛归人还在争论着美军到底敢不敢出战迎敌呢？那么除了情报失利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的命运都压缩在了这5分钟里呢？ 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为何他的命令却让人匪夷所思？ 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 侦察机发回的三份情报为何让他举棋不定？ 所以南云中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舰队遭到轰炸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 1942年6月4日4点30分，赤城号一半的飞机停在了起飞的甲板上，准备对中途岛展开第一次轰炸。在甲板下面的机舱，另一半飞机则装备着攻击美国舰艇的鱼雷，以随时预防美军的反击。地平线上亮起第一道曙光的时候，日军航空母舰上的表演开始了。赤城号航母转向迎风面，交号奏响，15分钟内108架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按照惯例，飞机以壮观的环形队列绕行舰队一周，然后向着东南方的中途岛扑去。与此同时，7架侦察机受命对180度的区域做300海里扇形扫描，搜索美国航空母舰。 其中的2架侦察机因为弹射器发生了故障，起飞晚了半小时。就因为晚了这半小时，之后给整个日本舰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 当然，这是后话。要说尼米兹还真不容易，自打知道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之后，他一直在寻思着怎么才能守住中途岛。 要加强防空火力，这点倒还不难，但加强航空能力就太难了。尼米兹把所有能收罗到的飞机，不管型号，无论年代，都送到了中途岛，把这座小岛弄成了作战飞机博物馆。 别说，这种清仓处理的方式还真管用。如果中途岛的美军飞机种类不是那么的五花八门，速度不是那样的杂乱无章的话，那么后来南云中一还真不一定会栽跟头。 到了清晨5:50，中途岛上的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日军机群，岛上的战斗警报尖锐地响了起来。此时日本的攻击机群离中途岛大约还有150公里，尼米兹命令岛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他用战斗机迎击敌机群，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全部飞往海上去寻找并歼灭日军舰队。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队在美国飞机还来不及冲入自己的轰炸机群时就和他们干上了，双方的飞机俯冲跃升，互相紧咬追逐。那时候美国飞行员还远远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40多架美军战斗机被击落。 日军的轰炸机和攻击机顺利地飞临了中途岛上空，肆意轰炸了20分钟。1942年6月4日早上7点整，日军对于中途岛的第一次轰炸结束。赤城号上平时掌舵的都是航海长，而今天却是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司令长官南云中一中将亲自掌舵。南云中一从1908年开始在海军学校几乎把所有的海军兵种都学了一个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院派的高知文人将军。可文人将军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心眼太多，顾虑太多。南云中一十分重视这次作战，他决心不能让赤城号受一点伤害。要知道这可是山本五十六当过舰长的光荣舰。唯一让南云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安的是自己肩负的双重任务，既要轰炸中途岛为登陆做准备，又要巡歼美国舰队。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猎人在追两只兔子，有点力不从心。南云中一一边发出指令，熟练地转动着舵轮，一边等待着中途岛攻击队的报告。我们找到了南云中一正在等待的这份报告，也就是加贺号轰炸中途岛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当中的记录，行动实施的年月昭和17年6月5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日本的时间与夏威夷时间相差是21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昭和17年6月5日，也就是夏威夷当地时间1942年的6月4日。指挥官是小川正一大尉。天气情况晴。任务是什么呢？对中途岛实施基地攻击。这份报告中空中作战成果一栏可以看到击落了各种美军飞机很多，那么日军的损失是多少呢？只有2架。而地面作战成果包括海上飞机库、空机库，还有兵舍、燃料库等等。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日军成功毁坏中途岛的机场跑道，也就是说日军想要在中途岛消灭对方航空力量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小川正一立即向南云舰队发出了电报， 公鸡鸡群已经返航，有必要可以对中途岛再次实施袭击。在送走了袭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后，第二波突袭飞机从各艘航空母舰的下层甲板由升降机一架一架的提升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这次留在航空母舰上等待出击的第二批飞机大部分是中岛97式舰载鱼雷攻击机。97式鱼雷攻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优越的舰载轰炸机，时速可以达到378公里，载弹800公斤。它既可以挂鱼雷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或军舰，也可以挂炸弹轰炸机场等地面目标。但这个时候他们挂的全部都是鱼雷。山本56估计美军的航空母舰最早也要到6月7日才能从珍珠港赶往中途岛海域。南云忠一认为他唯一需要提防的航空力量只可能是来自于中途岛的美国杂牌军，所以南云忠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かなりの衝撃はありましたけどね、私なんかもちろん飛行甲板におった人なんかはかなり戦死しと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はい、それで、まあ、1階の家具の方向まですぐ爆弾でも突き刺さってきますよね。そこで爆発するんですから、もちろんガソリンなんかもいっぱいあるし、はい、飛行機用の燃料がね、はい、そういうものに火がついたらもう手がつけられませんもんね、爆弾なんかでも誘爆するから。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赤城号航母上的飞行员川桥善作对于当时情况的一段回忆。战前换兵器，这比临阵磨枪更让人心里没底。这批飞机是黑岛归人参谋再三叮嘱不能动用的，可南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谨慎吧。在南云中一的想象中，前方的侦察机马上就会传来未发现敌人舰队的报告了。然而有一架飞机出发晚了半小时，这件事却被南云中一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叫做当官的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我相信那一天南云中一手下的士兵们对此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就在美军轰炸机攻击南云的舰队前整整两个小时里，他们都在赤城号的甲板上进行着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比赛。一群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848公斤的鱼雷和250公斤的大炸弹从甲板的这头运到甲板的那头，又从甲板的那头运了回来，来回的折腾。 不是说要换高爆炸弹吗？怎么又换起了鱼雷呢？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这一装一卸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战况可是瞬息万变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南云中一航母作战经验丰富，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老师。 中学老师当然好啊，小学也行，反正坚决不做幼师。 女儿眼中的妈妈在幼师岗位上受了多少委屈？ 我一直追问，她才跟我说有人揪她耳朵了。我问她是不是老师，她也点头了。孩子这么小啊，一定不会撒谎的。 这边有点问题需要解决。 跟你们说， 我先挂了。 这事没完，我要告你们去。 到底是老师虐待孩子，还是另有隐情？ 要说别人揪耳朵，我还能信，可说你郑老师，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信。 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信任基础又在哪里？ 他也不是故意要去诬陷的。 2018年4月2号晚9点，